慢一点才留得住，让心跳慢一点。今晚你不用再勉强自己撑着，你可以累也可以慢，不用再逼自己表现得没事，也不用再撑出很稳的样子，先让自己回到被休息承接住的位置上。今晚不用再逼自己停下来，不用再怕慢一点就显得自己不够有力不够好，先把那一份一直提着的心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现在先睡吧，心跳慢一点，身体会在安稳里慢慢把你带回来。